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五环北苑桥到奥林西桥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你每次总要在这个开场的时候把自己的手摆成一个广场舞的这样的一个舞动的造型？ 就觉得说，哎，这个电影好像， 很适合， 适合蹦子大。就是很欢脱嘛， 会先脑补一个画面啊， 广场舞大妈和我在一起共舞 ，Super Me 啊，OK， 好吧，在17:02:18，欢迎大家来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下班快乐啦！今天我觉得说开场的时候应该这么说。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雪， 红包雪啊！ 是， 今天我们将会在12月12号星期三的时候呢，为大家再一次送上我们的这个喊红包的活动，所以呢，期待一下。 对，我现在已经陆续看到满屏幕的语音，但是呢， 都没有喊中。 口令是什么？就不告诉你。 这样会有人扔鸡蛋过来。 好，不要！ 开始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Goodbye world。再见工作， 好吗？别忘了，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喊红包的活动啊！ 对，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就会很仁慈的公布我们今天的口令究竟是什么了。 很友好，不是仁慈 啊！对。 好，我们接下来来送一首好歌，也是新歌，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听，是果味 VC 他们的新歌 《日落》。 还挺好听，很适合下班的时候。 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 现在已经日落了，所以刚好我们送上这首来自于 Gorilla VC 带来的日落。 嗯，所以也特别期待稍后能听到你的声音，因为我刚才无意间点开了两个朋友的这个音频，特别可爱。 在喊什么？关键 喊的内容是这样的，如下：老白要发红包了。 以为我们的口令会是这个，对吧？ 很可爱 啊。好， 所以我们现在喊红包的这个口令还没有正式开始呢，期待一下啊。 嗯，别着急，然后可以赶紧先来关注白街 FM， 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图片转发给你的朋友，让他们也关注一下。 是的，现在可以回复天气两个字，照常可以收到今天的天气预报。 对，回复天气或者是赶紧关注白街 FM 参与红包。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 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皙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好，期待稍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喊红包的活动啊。 是的，如果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喊红包的时候保持这个稳驾慢行啊。 对，另外可以回复天气到白街 FM， 把图片转发给朋友或家人，让他们一起来参与， 对，几率会更大一点。 好，继续送上一首好歌吧。我觉得刚才的一首日落呢，基本上是伴随着大家刚刚下班出来的这个状态。 对， 这首歌更适合你在一路慢行中，因为刚好是晚高峰，然后呢看着窗外风景来聆听。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让它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太阳。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 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 刚好听完了这首《鱼》，城市的夜晚已经渐渐降临。 对，突然间感觉好像每个人对待这个冬天傍晚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前两天有个朋友跟我分享说，冬天的傍晚让他心情很不好，因为感觉白天被偷走了一大半。但是听着这首歌曲，好像能感受到另外一种心情，就是城市的微妙变化。 有道理，不过我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想一想，就让你早点睡。黑夜来得更早了一些啊！ 现在九点睡就像以前的一点一样， 养生嘛，是不是？王牌推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各种喊红包的，喊各种各样的口令 啊。 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芝麻开门啊， 对， 啊什么什么孙悟空什么什么水帘洞之类的， 字里行间 奇迹如律令全都来了。 对，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叫做易贝尔的老朋友，他发了一句话， 哎呀，那个艾克你多说点啊，多说话，这样你说不定待会儿露馅嘛啊，对， 哎呀，可能今天要辜负大家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红包口令， 被我给隐藏了， 对， 对，谁让我是。对吧？好， 太了解我了 啊！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推荐的新书，好不好？先来看一下作家李银河，他最近出版了全新的散文集，叫做《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 对，李银河其实退休之后隐居了乡间海滨，大概6年的时间，一直都在专心的读书和写作，关注点呢从社会问题转向了个体的精神生活，所以这本书就是他的随笔新作，收录他对人生本质啊、自我存在的价值啊、还有生活方式等等很多问题的思考。 有一篇文章叫做《爱情是一场内心风暴》， 怎么说的？ 其中李银河说，爱情是一个人的内心风暴，是指向另一个人的激情。如果能对一个人产生爱的感觉，那这是一种幸运，是人生的礼物，是中了奖。 哦，就是说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感情像中了奖一样。 对，相比来说还是我们喊红包的概率哦要更高一些吧。 是的， 哎，真的。 就是，但是这个只是说仅对于一小类朋友而言，但是对另外一类人，就是永远只爱下一个怎么办？人生就是大礼包吗？ 啊，你永远碰不到最好的。好吧，我还喜欢他这个散文集的名字，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 熙熙攘攘忙忙碌碌，从没有时间把我叫不来看清楚，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哭完又笑，笑完了又会哭。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不知心到是苦恼还是幸福，明知是梦却依然而然投入，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尘中的尘。是是非非，情情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不开？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沉，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判读。谁在纳闷？谁在快乐？谁来受生老病死，又为谁来乘风生如泡沫？如何寄托心念如电，如何何去探索？多 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不知寻到是苦恼还是幸福，明知是梦却依然的让投入，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是是非非情情爱爱，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舍不得放不开，山河大地本是微尘，何况是沉重的尘，想要解脱想要守护，就凭你一颗心去判读。 微尘 Jackie 张学友， 每天都能听到他声音，好开心！ 哎，嗯，那个演唱会快到了哈， 是 吧？ 对，如果没有买到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白 JFM， 然后每天收听一下娱乐剧王牌。 对，回复我爱黎明，开玩笑啊，就没有啊。好，因为今天我们要喊红包嘛，大家现在都在喊啊，都在试着喊，别着急，你们先可以等一等哈、啊，先试试这个，哎，自己的声音是否洪亮。 对， 对， 对， 对， 我们到今天的5点半之后才要公布。口令 还真的有人说我爱黎明， 开玩笑的你也信、嗯、再来看另外一本书吧，刚才是林和的书，现在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美食节目主持人，其实有点悲剧，他现在已经离开人世， 是 美食也没有治愈他的人生， 嗯， 但是他却有很多的作品，包括未知之旅系列美食节目， 对， 还获过艾美奖， 对、嗯、就连奥巴马都曾经和他在节目当中去过那个越南河内品尝街边的河粉，因为有一句话我记得是评价他最好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枚吃货的话，你不知道安东尼波登就像你是一个球迷你不知道乔丹一样， 啊，是足球迷怎么办好吧，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他这本书叫做《半生不熟》， 嗯， 厨房里的光明与黑暗，现在有中文版了， 是， 语言很直白，很风趣，很幽默， 嗯，既写了美食，也剖析了自己的人生嘛，而且他在书里说，我本该在20多岁挂掉，然而在我不惑之年成名，知天命之年为人父，我总觉得自己偷了辆车，非常好的那种，然后一直在后视镜里等着警灯开始闪烁，然而现在还没有。 就是他这个话的这个态度啊，我不是我们不赞赏啊、 嗯、 节目也不赞赏、 silk on my torso, you grab my hips and you pull me real close, oh, here I am, look at me, melting fast like chocolate in a double dutch pan, you drive me crazy with the freckles on your shoulders,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you'll look like when you're older, say it now, doesn't matter to me, all that matters is your soul stays warm.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回来了，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是的，刚才和大家分享两本新书，一本是林和的著作，还有一本是美食家安东尼波登，叫做半生不熟，厨房里的光明与黑暗。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推荐纪录片了啊。 是的， 这个很有意思，叫巡逻现场实录2018。是一部基层巡逻民警的视角的警务纪录片。 摄制组呢在上海蹲点跟拍了36个派出所200多位巡逻民警，就是他看了一下他们日常所处理的都是什么街道啊邻里之间纠纷。一集有50分钟，涵盖了7-8个警情，一般都是扯皮打架呀，情感纠纷呐、车开不出来了、猫钻车底啦， 呵好 等等，严重的有人说在家里烧炭盗窃，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日常纠纷吧。 对，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一些基层民警的用心和人间的温情。尤其你可以想象一下里面那个上海民警嘛，对不对？他是这个在上海蹲点的，这个上海民警说话又很温柔， 乌龙软语嘛。 对，那说出来，比如说劝你啊，这都是不是我们就劝你说啊，你不能这样啊，怎么、他是这么说话，能不要梗干好吧？那我们要跟干好吧？ 我觉得以后在节目当中，你可以经常用这个上海方言跟我来对话。 我这个说的实在不标准，我也就去，这个道理你听明白了吗？能晓得吧？ 显得很温柔嘛，对不对？ 真的很温柔啊！ 如果你喜欢这部纪录片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做《巡逻现场实录2018》。 好了，从上海拉回到北京。接下来是歌唱北京的作品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响应，所以这个月的13号歌唱北京即将展开复评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入围的歌唱北京活动优秀作品。今天分享的是我爱永定和我爱北京城，作词于雷庆，作曲刘可欣，演唱吕薇。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最后总得说一句吧，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长的江，黄的河来护城，城墙刻着百家姓，就是这座幸福城，爱的故事在城中，飞的龙，舞的凤，风情万种，酿的幸福酒一样浓。继续关注其他消息，12月10号、11号，由北京手拉手儿童艺术团与北京市顺义区东风小学合作推出的孩子版儿童剧《雪国精灵》在顺义影剧院连续上演4场。这部剧以一名小学生的视角展开，故事紧凑，通俗易懂，加上近10首歌曲的穿插，活泼向上，节奏鲜明。该剧也是高三小辅导小学生项目，曾荣获北京市优秀舞台剧创作生产奖。最后来看，周6日大型原创励志探险亲子剧《爸爸的航海日志》将在北京欢乐谷华侨城大剧院揭开帷幕。这部剧已经在全国各地巡演了几十场，上个月在唐山大剧院演出后，剧中主题曲《梦中的海洋》就给当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看过戏的小学生都学会了这首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稍后我们就要开始来这个喊红包。 是的，我们有先提示一下各位朋友，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老朋友宇轩，他在喊的时候， 喊什么？ 他就喊各种口号的时候，收到了说红包夹识别不了你的普通话哦。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你打错了。 对，就是你发音，要不就是这个没有喊准，要不就是语音没有被识别出来。 是，如果说再提示，比如说再大点声，红包夹才能听得到，就证明你没有喊到红包。 对，因为 再立了。 对，就是喊对了口令，但是没有喊出来。 对， 可以再试试看。 口令究竟什么呢？稍后揭晓。 马上一首歌以后哦。先来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让你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试着参与一下，红包雪就在马上落下。 矛盾，喜欢你的笨，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瞪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 体贴却黏人，爱哭却温顺，有时天真，有时很邪恶，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 真的很好奇，因为现在我这边这台电脑听不到大家的语音， 是， 然后只看艾克一个人在里面挂着耳机听大家的声音。你们喊什么呢？ 就大家就是按照我们的惯性思维老套路，娱乐最王牌。 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对对对， 上次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从5点钟开始红包就很短的时间被抢光了。 对，关键是那天 还没公布口令， 都一直没有公布口令，就红包已经被抢完了。 对，就尽量我们会避免设置这个口令，比如说娱乐最王牌啊， 文艺最前排啊， 什么老白最帅啊，艾克最美啊， 老白请吃饭呢、啊、之类的， 这种太容易被大家猜着了。 对， 准备了吗？马上我们就要公布口令了。嗯，如果你还有朋友想一起来喊，或者你身边有人喊的话，先来关注白洁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Whoa!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洗 FM， 双十二召唤红包侠喽！ 我是红包侠，感觉突然一下 就变成白三岁了。 没有，就是这么喊出来的时候，一般就是一秒钟之后就被踢飞的那种。哈，我是红包侠， 咸蛋超人那种感觉是吧？ 啊，这样就是三岁了啊。对对对，这次我们找到这个红包侠的概念哈。马上我们要公布今天的红包口令了。 对，首先你要准备好手机，然后其次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是这儿吗？是从这儿发口令就可以吗？ 是这，是这里，是这里，这里红包侠已经在这里了啊。如果提示红包侠只听得懂普通话的字样，是你发音不准呐、啊，或者语音没有被识别。 如果说提示再大声点，红包侠才能听到这样的口令呢，说明说你喊到没有喊到红包，请再接再厉。 对，时段呢，我们分两个时段，首先在我们的5点半到6点的时候呢，会首先。在半小时瓜分1000现金红包。 如果第一时段没有抢到的话，就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二趴。 所以先别着急。我们先准备了。 你来公布吧。 好，我先要。 怎么了？清清嗓子吗？ 小心不要把腰闪到啊！来，准备口令啊！红包侠要开始出招了。 语音口令是 3、2、1， 什么呢？ 红包侠现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关键词重复一遍5个字， 红包侠现身。 对，赶紧来喊吧，红包侠现身。 他们好看，怎么好看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 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它，我让花朵嫣然围着唱，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秀色包餐当然万物喜欢。 有没有听到旁边的这位自己在里面对着手机喊？ 我再帮大家试一下这个中奖。 我跟你说，测试阶段我自己也试了很多遍，没有试到，因为这次，可能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我们的这个方式了。 是，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就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喊一次就能中？说不定是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呢。其实我觉得个人感觉跟普通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概率问题， 是概率问题， 是吧？ 多喊几次就有了。 这么好看， 口令红包侠现身。有人喊中了，别忘了把那个截图发给我们，让我们也看一看啊！ 我都没见过这次这图什么样。 好像我已经看到有所提示了，说该账号出现了故障，稍后重试。真的， 又 瘫痪了， 又瘫痪了。 我怎么这么好看？ 好吧，现在我们再看看啊。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鞋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我就担心有朋友一直喊不中，会不会抓狂之类的？ 对对对，很有可能，就是我现在在旁边已经抓狂了。然后我大概算了一下，这个几率是喊20遍可能能中了，就 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刚才喊了20遍，然后中了。 你， 我只抽， 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我只抽到0点几，一点几。 就1块多。 对，小概率的红包。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几次啊！记得关注白鸡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丁玲的姐，顺便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朋友们。 对，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这段没有喊中的话呢，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我们第一个时段先来是分掉1000的现金红包的哈。 是的，第二趴呢，我们会在6点到6点半正式开始。 好啦，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消息哈，因为刚才没有来得及说，有一个流传海外100余年的国宝叫做虎蝇。 对，经过国家文物局的划拨呢，正式入藏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虎蝇呢，其实是西周晚期的文物，原来是清宫皇室的旧藏，在1860年的时候被英国军官从圆明园劫掠到了海外，直到今年3月底的时候。然后英国有一个拍卖行对于青铜虎蝇进行了拍卖，在前一天的时候，中国国家文物局就强烈反对，并且谴责拍卖行的这个行为。而且拍卖前呢，尝试了很多手段。 对，那最终其实这个境外的买家表示说，也把这个文物要捐赠给这个国家文物局。那现在其实已经这个青铜虎蝇也到了北京， 是， 而且12月11号的时候呢，文物局已经把它划拨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国家博物馆欣赏这件漂流百年终于回家的国宝青铜虎。 好，接下来跟我们今天喊红包没什么关系的一个算是今天白给100块的预热题要出来了。 所以呢，预热题的问题是什么？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 这得听2句哦。 对， 因为它会有很多个版本。 对，想想电视剧《延禧攻略》，我们做小小的提示，一个女生名字是2个字，你可以回复她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看看今天的电话会不会打给你。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 假装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叮 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的，我们现在第一个时段的红包，现在1000的现金红包应该也是全部被抢完了 啊哈！就是刚才如果还没有抢中的各位朋友不要气馁，因为在下一趴的时候6点整继续开始。 嗯，应该有朋友已经抢到有发截图过来的哈。 嗯， 有的朋友说好、哦、一直发那个语音，为什么永远在跟我说什么红包侠，什么再大声点他听红包侠才听得到啊。 对对对， 有可能是就是 这真的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对， 就是不是说怎么说呢，刚才我帮大家试了一下，就是真的喊20次。 你喊了多少次？ 20次，20多次， 就是可能有点费心思，不过把这个当成一个游戏好玩嘛。 嗯，参与为主。 对哈，那就稍后再继续了。 嗯哼，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你会比较熟悉了，但是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来自虎二100万个可能。 一瞬间永恒的时差。 刚才我们也问了《延禧攻略》里面的歌《雪落下的声音》的演唱者是谁，那个女生版啊，2个字，然后可以回复她的名字加手机号参与待会儿我们的电话 call in 的连线环节。 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出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嗯，今天是12月12号，双十二哈。 嗯哼， 这天我们又开启了红包雪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听说今天有一场大雪将至。是一场红包雪。刚才呢，我们第一时间段呢，以为已经发完了所有的红包，但是现在据统计还有245个。没有天哪，心 动的话想怎么先去，是吗？ 对，第一时间段还有245个，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喊呢，第一时间段会移交到第二时间段一起喊。 哦，也就是说上面没有喊中的话可以继续努力一下。 对， 但是这个看资源，如果你喊累了也可以不喊，因为确实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对不对啊？ 先听首歌润润嗓子。一串串露水变成水彩虹，世事变迁对我有我就躲在自己壳里做梦，沿途中一只蒲公英轻轻落在我怀中，普通的一次相逢变得不普通，世界太小太大，对我都像迷宫，每一次面对每一次不同。天马行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100万个人在路上，100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100万次的回头望，100万次闪光，太小的房子装不下我的梦，一串串露水变成水彩虹，世事变迁对我有用，有时也没用，我就躲在自己壳里做梦，沿途中一只蒲公英轻轻落在我怀中，普通的一次相逢变得不普通，世界太小太大，对我都像迷宫，每一次面对每一次不同，星空的幻想怎么显出我的不一样，100万个人在路上，100万个远方，独自冒险游过了海洋，我才知道幸福在身旁，100万次的回头望，100万次闪光， 这是满江以前的老歌百万富翁。哎，现在听还觉得挺好听的啊， 对， 适合今天啊。虽然我们发的只是小小心意，但是这也是一个娱乐的过程，指望了这个抢红包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啊。 嗯， 大家一起开心一下。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参与我们电话版的挑战的朋友是谁，因为我有500现金红包会在线上派送哦。 嗯，嗨 ，Hello， 哦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于伟， 嗨， 我太激动了，我都热死了，都要。 哎，你刚才有喊红包吗？ 喊了喊了喊了2次就中了 啊！喂、 就是， 哎呀，你这个你这说出这样的话，你 我就坐在直播间的我已经很焦虑了。 我跟你说，没有喊中的人， 刚才我还发了那个朋友圈了，我说我这太幸运了。 你知道我喊了20多次才喊中， 哇！ 现在 听见了，听见了，所以我说我觉得我特别幸运。 哎呀， 你这是相当于说你。可以说吗 ？Double， 刚开始摇号成功的那个，就让人怎么说？你让我还能说什么？ 一下子赢在了秦明先生。 好嘞啊，我们就是看看你今天如果要在这个轮要再获胜的话，那真是双重惊喜了。 是的， 于伟， 我老公没在车上，每次我都。 于伟，你需要帮我们做个公证。虽然我知道你不是公证员，你告诉我你真的摇到了红包，你也不是我们特别请的托，你是真的今天接到我们。 我是自己喊出来的。 你 行了，他们爱信不信吧。 你抽中了多少钱的小红包？ 啊， 好像是2块多。 哦，虽然不多，但是算是很重了，也不容易。 一分钱都是爱。 对，一分也是情，一分也是爱。 对， 加油。 第一题，昨天青铜器虎蝇回归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 请问蝇，对，在古代蝇吧，蝇是在古代是一种盛水的容器吗？ 哦，是。 我们刚说完啊，这个青铜器虎蝇回归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好事儿啊。 对，第二道题，请听题，相声演员张云雷最近越来越走红，请问张云雷的搭档是杨九郎吗？ 是吗？ 是。 嗯，一个据说把相声开成演唱会的感觉的一个小伙子。 哦、 嗯，好，最后，传说金枪鱼一生当中必须不停的快速游泳，如果停止游泳，它就死掉了。请问这是真的吗？ 不是吧？ 刚才 不是吧？ 我刚才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你是在那个换手吗？就是把那个手机换在另外一个手上，哦、是吗？ 对，我为了听得更清楚。 哎呀，这个题因为有一些就是迷惑性啊。嗯。因为金枪鱼必须靠不断的游泳来呼吸，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它也在游泳的。 对、所以这道题很可惜。 对、想着说怎么着还不歇会儿，不累吗？ 但是我们今天能听到他的声音，关键是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中了。 哦，太激动了， 我觉得很 好，又加了一个。 我也特别开心。 2块加1个9块9，赚到了。 对，今天可以加半个菜了。 OK，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真的太谢谢了。 好，再见，拜拜。 拜拜，鱼尾。 拜拜。 好，这一位第三题挑战失败了，不过我们还有下面一位朋友。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好，说刚才我们第二位朋友，这个他好像现在没有接电话啊。 我们要点一下他的名吗？ 我们稍等，看看他接不接电话吧，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歌了啊。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正在抢红包的、喊红包的朋友们，记住我们的口令就是。 红包侠现身， 五个字。 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白金打脸别说，三分甜点，七分打拼，演好自己的节目。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去靠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 所有的成就都要靠自己认真的、实实在在的努力去收获啊，你这个好运呢才能自然而然的这个来到身边啊。但是喊红包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可能需要一些运气，有可能喊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咬字的准确和清晰。 是，我就觉得刚才我们连线那位朋友真的是锦鲤附身。 不能这么说啊， 两次哎就已经很重了。 对，可以说啊，就是很幸运的一位朋友了啊， 真的。 今天我们的预热题说到的那位女演员啊，她唱到的这个歌曲 《雪落下的声音》， 对《延禧攻略》的歌，她是谁呢？ 秦岚。 对，好，我们先揭晓了哈。今天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在红包上，来看看今天第二位的挑战者有没有机会啊？因为前面点下名吧，不接电话的朋友叫做你是我的 考普兔， 错过了， 很可惜。 来， 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 抓紧时间 ，Hello。 喂，你好。 嗨，你好。因为前面一位朋友没有接电话，所以打给你的。怎么称呼你？ 我姓李。 小李，你有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你？ 没有，我今天是第一次玩抢红包。啊， 你喊红包了吗？ 啊，喊了。 成功了吗？ 没有。 不是每个人都能喊中的，就确定。 然后我一直在喊。然后 好吧，先别喊了，先来我这儿，这儿有一个更大的红包等着你，说不定。 是，今天是500块钱现金呢，准备好了吗？ 加油啊！ 哦，好的好的， 开始。好，我们请听题。 听题，有一本文学名著叫《瓦尔登湖》，请问《瓦尔登湖》是一本爱情小说吗？ 是吗？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 他答对了。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很高兴啊，铁观音是一种很著名的绿茶，请问铁观音的发源地是浙江杭州吗？ 铁观音， 嗯，铁 观音， 是不是？ 不是 答对啦。 第三题 请听题。 金庸笔下有一位孤独求败，号称剑魔，请问他用过的剑是玄铁重剑吗？ 玄铁重剑， 重啊， 重，玄铁 重剑吗？ 对，这个剑魔用的是不是这个玄铁重剑？是或不是？三二一， 是。 答对了。 是什么让我们遇见这样幸运的你？啊，现在有个反转的 可能性。这一个一路就是， 说不定人家刚才那一题就是知道的，或者说在我们俩这个一问一答之间，他已经就是确定了心中的答案。 好吧，那今天继续选择继续吗？ 现在怎么选择呀？ 就是如果你要选择继续的话呢，就是勇闯到底，还有两道题的机会等着你。然后如果你要放弃的话呢，就只能拿走一半了。 一半哦。 试试吧。 可以吧？ 就剩两题了。要不要继续？ 我先拿走吧，今天第一次感觉好幸运。 好。那就这样了好吗？谢谢你的参与。 好 的， 谢谢。 二维码别忘了发给我们就好了好吗？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 好吧，再见。 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In your universe, there's only one Spider-Man. 这是蜘蛛侠。 I am Iron Man. The suit and I are one. 这是钢铁侠。 20 years in Gotham. How many good guys are left? 这是蝙蝠侠。老白，你是什么侠？ 我是红包侠。12月12号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再度开启喊红包活动，喊出口令即可召唤红包侠，瓜分2000福利。 马上关注微信号白金 FM， 12召唤红包侠喽！ 别忘了继续喊红包，现在应该还有时间啊、但是可能会比较辛苦，大家量力而行， 是的， 自己感觉一下哈。 我们的语音口令就是红包侠现身。 对， 除此之外，我们的这500块钱现金已经发出去了一半。然后我在想，此时此刻刚才没有和我们的这个通话失之交臂的那位陶普兔，内心作何感想呢？ 可能觉得错过了呗。那其实如果你觉得喊红包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呢，一直没有喊中，觉得这个有点不爽，可以来听听音乐题， 是 这个更简单，因为你只要听对这首歌的前奏，就有可能赢走小红包。最快的那位一定是有一个的，还有一位幸运者。来， 那我们今天问题的方式是答 这首歌歌词的第前四个字是什么？ 好， 前四个字，只要回答前四个字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 三、二、一，开始。 前四个字发到白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

12月20号到25号开启第二轮热演，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继续来看《我与祖国同行》北京日报社合唱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场音乐会，明天19点半在北京音乐厅和观众见面。今年是北京日报社合唱团成立15周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在优秀青年指挥家李默然带领下，合唱团精心选曲、认真排练，将为观众献上《我的祖国》《龙的传人》《鼓浪屿之波》《遥远的小渔村》《菊花台》等10多首动听的合唱歌曲。中央戏剧学院发布了京剧版校歌，该版校歌由中戏京剧系在原版歌曲基础上重新创作，歌曲遵循原版校歌的主副歌结构，将京剧演唱中最重要的行当，比如老生、老旦、花脸、青衣等包括在内重新编排，以京剧旋律韵味的特点综合创作而成。在乐队伴奏编配方面运用了常规配置的管弦乐队，对此有网友点赞称很好听。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购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图，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刚才我们正在进行的抢红包，或者说我们的喊红包的活动，红包雨就在双十二这一天，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到呢？因为在中间的时候呢，抢红包的朋友、喊红包的朋友过多，所以一度呢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机器有点小小故障，但是经过我们的技术人员非常辛苦的一个。加班的过程， 对，现在已经所有的红包已经完全发完了， 对，因为大概在中间，我们刚才上一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好像中间还是有一些小问题，有的人能喊中，有的人喊不中， 是， 到最后呢，就是完全修好了，就是所有朋友都可以喊，结果一瞬间没有了， 也就是给大家找了个乐子。平常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进入到广告时间段，大家觉得时间好漫长，现在可以喊红包， 好吧，今天的活动就是这样了，谢谢你们的参与哦。重点呢是在冬天的时候也用这样的红包雪的方式给你一些温暖啊！如果没有抢到也不要难过，下次还有机会啊！ 是的， 好了，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文字和图片也准备好了，现在到了打卡时间。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义，叫做《忽然七日》，如果有喜欢这种题材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来自劳伦·奥利弗。 如果你们想收到图片和文字，回复打卡的字样啊，两个字打卡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 他是这么说的，人生最大的希望就是知道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很多遗憾的事儿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但是是好事，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几乎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去放手的。文字来自于劳伦·奥利弗，《忽然七日》，配合的歌曲是李圣杰，《 手放开》。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

恭喜你。好，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环节。昨天呢，我们这个经过挑战之后呢，艾科输掉了比赛，这样现在我们是1-1平。到今天要决定我们到底谁要在这周唱歌给大家听了。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我个人感觉是比较，虽然说没有那么大众化，但是也不算小众了，是丢火车你的好朋友，浮生这首歌有听过吗？ 我很喜欢他们的晚安，但是今天你要推荐的这首是另外一首了， 对，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更适合放在冬天来听，因为它其中会描写的一些画面，也许此时此刻你也会有一样的心境吧。 对，这首歌按照你对它的喜欢程度1到10分，你给几分呢？可以把分数发到白街 FM。 一卷另一个白天，一双手早已皲裂，灯打亮起又熄灭，在潮汐之中越来越远。一千零一个夜晚，一场梦早已做完，他穿过无尽荒野，将火把点燃，迎接黑暗。在漫长的平凡之中，多少灵魂期待着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有什么可以永恒。在漫长的平凡之中，是否有期待的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梦如浮生，浮生若梦。早已做完，他穿过无尽荒野，将火把点燃，迎接黑暗。是否会做出自己后悔的选择，为谁的生命又不曾后悔。在漫长的平凡之中，多少灵魂期待着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有什么可以。 第一首歌艾科得到的分数是8分，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下班的路上，回家的路上，在静静的聆听的这种感觉和状态。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最近他们有在做巡回演唱会嘛，然后其中海报有一段话这么说的：浮生这个词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是飘飘浮浮的一生，还是漂浮转而稳定的一生，亦或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闲呢？其实浮生这个词，如果在你的心里，就是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如梦如幻的一生，所以浮生若梦啊。我觉得能在这样的浮生若梦的人士，给你一些脚踏实地的感觉的地方就是家。所以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我来推荐的第一首，张惠妹《家路》。你正在回家的路上吗？ 一顿餐，又一盏灯，还有一扇不关的门。我疲倦了，我放弃了，他比谁都心疼。他的温暖永远的跟在我经过的每一扇窗，就算世界不再爱我了，我知道谁还在等。一句叮咛，一张大 那偷偷塞满的爱。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我流泪不是因为感伤，再多迟来的原谅，再多过往的悲伤，都在拥抱的泪水中释放。我站在长长的家路上，想拿着风挡雨的肩膀，就算失去了所有，就算我 这首暖心的歌同样拿到了8分的分数，现在我们俩的胜负就要看最后的两首歌了。 联络我们找到白 JFM， 记得给我们主播私房歌的环节打个分。 主播私房歌，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觉得有些孤独的人，或者身边有人陪伴的人也可以。那么我要放的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会得一个高分，陈奕迅的一首歌。Sleep Alone，但是是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那个英文版。 就是 sleep alone， 每个人的理解也是不太一样的。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身边有另外一个人的怀抱。 还在上班的时候不要想这件事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歌。 想睡觉的事儿， 这首歌， 然后入梦的事 儿。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 Wander into the unknown， Chances are here I was toldCrossing the footsteps of new and of old, recurring smiles in the air, sky blue and life full of cheer, stories of people unfold, and all we'd imagine is here. Travel on into the dawn when the memories grow, sway along with all the namesThat this life may hold. It's the little things left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crowd, to the end of the road. Travel on beyond the dawn, where everyone knows faces familiar, a place I call home. If there's anything I'd ask about in the 怎么样？ 安东尼的书，陈奕迅的歌。 现在看一下分数，你觉得你有信心赢吗？我又是8分。 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我觉得是帮大家来寻找一种，恋爱的感觉。 你先铺垫着，没关系，只要你的分数低于8分，这周就是你要来唱歌了。 不要这样吧。 准备好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最后一首歌让你来推荐，看看你能拿到多少分啊。 今天我们都分享了一首有关于回家的歌曲，但是你刚才那首歌是走着回家的，听着歌悠哉悠哉的回家。我的这首歌是蹦跶着回家的。 你想冷死谁？这大冬天走着回家啊！ 然后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歌，叫《Way Back Home》，来自 Shawn， 是恋爱的感觉。 好，那我们看看这首歌你能得到几分？一到十分，大家现在请给分。 멈춘시간속잠든너를찾아가아무리막아 这样就没劲了。 不是让大家都应该就是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回家吗？ 一首抖着出来的歌，它有什么好的？看看你的分数。 아무리힘껏따다도